好，歡迎我特餐咧。嚟今個禮拜就啱好就講一啲又日本見聞錄，不過就係有扎嘢咁，似有啲 日本移民錄啊， 移民錄啦。 即係災後旅咩旅行旅遊。 係啦，咁今次主持依然係我傑達， 孫伯父 啊，小靜啦。 係啦，咁又你兩個啱好又去 一個災前，一個災後啊，定 你兩個都災後啊嘛？ 我災後， 災後。不過我就完全唔喺災區嗰邊。 我、哦、关东 关东咁啱，因为你咁啱嗰阵时北海道震完，跟住又大阪嗰边就台风你咩出咗事啊嘛？ 台风 啊嘛，咁你咁啱关东其实个影响唔算最大，因为其实就算真系大影响嘅系你翻屋企嗰阵，因为啲人会涌过嚟你东京依边走啊。 吓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依边就唔完全唔影响关东嗰边， 多咗人改路， 多咗人一齐走啫嘛，咁、啊、你早啲去 check in 咪得咯。 咁正常都系噶啦，你尤其是见到咁嘅新闻，你唔早出烟嚟，你嘅问题啦。 系咯，我哋嗰阵时去到其实都唔算特别多人， 会有事发生，你都 系咯。 吓、 啊，今次你去孙伯父，你去嗰时系好似系台风之前嘅。 去嘅系台风之后九月八嗰边啊嘛， 好似三四号打风啊嘛。 系咯，三四号打风，我 系。系咯，即系嗰边关西打完风，跟住去关东嗰边。 即系其实咁啱系大阪嗰边咧，佢个交通开始恢复啊，即系开始佢开始恢复，即系系 冇啊！其实主要最受灾区机场啫嘛，其实系 系咯， 个关西机场有半边桥冧咗 啫，系咯，嗰个连接桥有半边撞烂咗啊嘛，跟住嗰阵时咁啱，我记得就系我去到就系睇新闻咁啊。基本上我去几日，佢日日睇新闻，佢都系讲紧呢个大阪嗰边打 风。同埋机场早浸啊，一号跑道嗰边 系啦，即系成班人出嚟解释啊，点啊，北海道嗰边又点啊，点，即系啲特集啦，即系佢哋系主要播紧呢啲，所以我系喺灾后，但我就唔喺灾区嘅附近，所以个灾对我去旅行影响其实唔大。 系啊， 系啦，咁今次就咁我讲先啦。咁今次就我最主要就系睇IMAX 嗰个 SS3A 嘅。咁SS3A 即系佢嗰个IMAX 嗰只手机游戏嗰个纪念活动嚟嘅。 系几只手机游戏一齐定系？ 净系Starlight Stage。 哦，CGS 系啦，净系 CGS 抽到签啊？抽到 奖？有 friend 抽到。因为个 friend 啱啱就整咗张日本嘅电话卡，咁就谂住 keep 住每个月去交钱咧，咁啊睇下有咩飞抽啊，督两嘢。 哇！真系幸福，真系好嘅啫。咁样供养一张信用卡。 哇！咁佢系属于都叫做都，即系佢自己有储喺你数嘅，咁属于都算系多翻乡下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对佢嚟讲有用嘅。 乡民嚟嘅。 咁我就搭单就话喂，你督嘅话督埋我嗰份啦。咁你反正一督都系督两张，你唔会督一张咁少噶嘛。咁咪第一次抽唔到，第二次后补先抽到嘅。咁抽到之后就谂都冇谂啦，即刻谂住去啦。 梗系即刻请假，即刻买飞机票啦，唔使多讲啦。 因为我接触呢只series 嘅原点就系 CGSS 啊嘛。咁所以对我嚟讲呢隻游戏就比起佢 IMAX Cine Girl Project 本身比我更加系 attract 我系会去过呢个活动嘅，即系当初其实我谂住去嘅，即系去当系纪念又好咩都好啦，咁系咯。咁 但系佢 live 你唔系第一次去啦， 佢 live 或者你本身 live 即系日本 live 真系在地 live 我第一次去。 哦，真系在地 live 系啊，其他睇 live view 嚟。 哦，唔系去到日本睇 live 定系 香港？ 香港啫 ，OK。 即系香港系咁啱就喺五 live 喺奇玉个奇玉嘅时候，佢就先有 live view 开始有 live view 噶嘛。 哦， 系啦，咁啊睇完 live view 之后，跟住之后真系在地就呢个第一次。 啊好啊，咁个感觉如何啊？即系去现场同埋隔住屏幕睇吓， 隔住即系其实你在场即系。点讲啊？你在场 都要睇荧幕嘅，其实都要。 你在场其实都系睇荧幕，因为你始终唔系攞到最前排嗰啲位咧。 都系小远嘅，都系。 咁就讲真咧，通常喺啲咁嘅演唱会，除非你摆第一行或者第一排，唔系嘅话同睇。 因为应该主场应该行，你都起码一二万嘅，最得闲到。 个边个场嚟噶？ 系嘛？ 佢喺群马前桥啊。 群马 员 哇，去群马睇啊！ 哇，真系群马、啊， 真系群马，你真系即系你 H， 你唔知个群马喎、 啊， 你系边？ 系啊。啊、 我谂住应该企屋喺东京嗰啲，仲有群马， 咁撩楞嘅，即系有意外喎。 系啊，其实系撩楞噶，即系佢喺群马嗰个前桥嗰个巨蛋嗰度。 哦，前桥，哦，呢个我知，所以其实叫做几个比啲偏远地区，所以叫大场嚟嘅。 系啊， 前桥场，前桥呢场系属于系 搞开呢出日本呢类咁嘅动画大数咧， 不外乎嗰几个场嘅啫，奇屋咪 Super Arena 同埋咩咯，同埋 Mad Life 个东，即系西武主场咯。 系啊， 因为奇屋沙滩麻啫嘛，系几个场嘅啫嘛。如果你东京都以外， 系咯，因为佢沙滩麻同埋即系你啲巨蛋嘅，即系直所以点解会比较容易抽就系、是、因为位多啲啊嘛，沙滩麻又好，巨蛋又好，西武就唔关我事啦，西武11月同12月个 live 先系即系正式个 live 先系佢哋落西武嘅，咁依家都系，所以今次就喺前 咁轮住嚟嘅啫，即系你上完咪到我上，我上完到你上， 系咯， 系咯，都系嗰几家嘅啫，即系除咗 Cinema Girls 咁咪隔篱咯。 即系前桥就唔系，即系前桥就唔系好，即系唔系好远啦。咁其实你搭新干线过去，咁、那个都好快到。 结果都系坐新干线，即系唔系慢慢熬得快。 冇，你慢慢熬要两个几钟。 啊，差唔多啦。你冇嗰度应该系啊，都唔近嘅，其实 都近都唔远，即系其实都唔近噶。你谂下，你个距离其实似你去日光嗰头咯。即系其实 差唔多啦， 差唔多去 日光就另一边，前桥就点样讲啊？长野前翻少少一半吓先，差唔多其实都差唔多到长野嘅，争少少。 Actually 就其实就系长野，因为其实佢个地方就系当年长野基隆城嗰边啊嘛，咁其实就喺嗰度 吓。 佢 actually 就喺嗰个位。咁咁讲翻嗰个 live 啦，咁 live 本身咧，咁点讲啊？即系去现场睇同埋你睇 live viewing 咁你讲真，其实就大家一齐入去睇荧幕，对住个荧幕打 call， 叭叭， 系 你现场嘅时候，你其实会见到系好，除咗物贩啊，你现场系好多嘅P 啦，咁我哋 producer 嗰啲就会喺度，大家着晒衫，着好晒装备，交换卡片，诸如此类，即系你见到个大家在场个气氛系真系好唔同咯，即系。呢个系个去睇现场有一个好大嘅， 哇！同埋可即时互动咧，同埋 一样就系你始终你就系你睇 view， 你知道你就算你点，就算点即时睇到，就系、是、你始终你觉得你嗰个戏院嚟噶嘛？你嗰个栏你系你 都系隔咗重嘅， 隔重嘅。但系你成万人一齐打嘅话，你嗰个气氛系完全唔同嘅。 即系你成万嗰刻，你会 actually 即系你会见到，即系你会觉得你自己嘅应门或者你自己嘅感觉系会传达到过去。 系啊，一个间就系、是，就算你系啦，就算你点咗你喺个 mon， 你都系喺个 mon， 但系。你知道你嘅系同一个会场里面，嗰、那个表演者系喺同一个地同一个地方嘛？ 啊、 你跟你嘅声音会要、那个表演者会听得到嘅，你会落啲。但系咁你继续你系 live view， 你喺戏院度睇，你系冇人传到俾佢噶嘛？就算点讲都系， 都系争啲咯。其实 咁你个气氛就咁，你就已经冇咗嗰种好搏命打 call 气氛。即系但系即系讲还讲真 live view 其实系有啲难度嘅，要抽得中其实。 系啊， 即系都你唔好讲先啦 ，Vera Girls 隔篱水团都系唔容易抽。 系啊，唔容易抽咧，你始终个人真系太多啊，你唔系咁易抽到噶嘛。 即系其实好大部分都系落咗，即系就算日本本土都好，都系 live view 落咗去。 系啦、啊，咁、那个啦，咁睇个气氛啦，咁跟住然后入场即系你外边个气氛好，同埋你入场咧之后，阿 CY 因为你始终只 game 都系 CY 帮手搞嘛，咁 CY 今次又整个大荧幕，今次佢仲即系之前大家记得之前讲我哋讲货金讲手机游戏讲过佢个货金城，大家喺城嗰度睇个 PV， 依家佢直接系开间房俾你。房入面可以摆到大概五六十人嘅，入面就攞个好大有个好大嘅荧幕，跟住然后咧即系然后就喺入面播佢 PV。即系我反而谂咧，哇！你唔系话你真系将啲技术力就抌晒落去，真系有钱就是任性。我睇到 CY Game 真系 多谢科长咯， 真系多谢科长， 多谢各位欧洲非洲大使。 系啊，即系佢事前个三周年 PV， 跟住就直接搬上个大荧幕俾你睇。 啊， 系真系系个 冇嘅，咁即系嗰刻翻得嚟啦，即系啲货金嗰啲， 即系我呢啲只系货下超得嘅，其实都唔算有啲咩支持噶啦，不过叫做支持下咁咯。 OK 啦，咁你去睇我都应该支持唔少嘅。 吓、啊，即系去睇 live 本身咁，其实 咁你唔系张戏票咁，张净系张票噶嘛，你啲周边都会买噶嘛。 系啊， 买咗啲嘢，买咗咩嘢？ 买衫啊，买衫买 T 恤买 CD， 光剑有冇买到啊？ 光剑本身我本身准备咗，冇特别买佢光剑。 我呢样嘢真系自备，因为我太耐。 贵真系唔抵， 同埋唔系第一日去嘅，唔使谂。 吓系啊， 你唔系最先嗰批始发组去买， 一定抢晒。 系咯，你根本就冇需要考虑到，因为你买唔到根本就。 吓 跟住咁你入去现场咁呢、這个咧就听人讲，其实佢个即系你入场嗰下，即系你个审查其实都严嘅。咁不过如果有人带入去嘅话咧，基本上佢就唔理你，即系佢就系 check 你第一个。 即系同埋，如果你自己啲即系啲功夫做得好啲嘅话，其实你 安全起见，你带埋你都系带埋啲证件过去咯。 系啊，带埋啲证件啊， 冇赤手空拳咯，即系。 咁你最主要你个最主要个程序就系你个名要清晰。 系啊， 真系你写乜名就要俾咩名佢睇。 而家好多本呢个咁嘅 event， 佢都系 惊你炒黄牛嘛。 系啊，佢真系惊你炒黄牛，因为呢个都 即系其实系有个好尴尬嘅情况，就系话即系飞埋晒，但系入咗唔知点解系唔够嘅。 系啊， 就系因为啲飞喺晒喺晒黄牛度，冇卖到出去。 系啦，咁 不过冇办法嗰样嘢，因为始终你一样就系除你就点即系市场问题，你任何呢个咁嘅演唱会一定有黄牛，有啲实体嘅， 但系即系都尽量避免咁做多分少啲嘢，我又觉得好公平嘅又 系咯，即系呢啲其实就可以，即系你关于认证啊、抽 event 呢，其实我哋可以另外可以再讲嘅。咁呢个我唔讲咁多住，咁讲翻系咯，讲翻 live 本身其实现场啦，因为其实现场咁鬼远，你都系睇咩噶啦。咁但系个现场个感觉，即系你 idol 嗰下，其实你听佢哋互动啊，嗰啲其实你听睇 live viewing 都一样嘅啫，即系佢哋唱歌啊，一啲嘅 rearrange 嘅歌，因为你个 project 咁多年，你都佢哋唔会再系就咁唱首歌就算 rearrange 啊，同埋 crossover 啦， 即系大家唱对方嘅歌咁样， 系啦，咁就点讲啊，即系嗰个现场打歌气氛好齐啦，即系其实真系好劲，即系睇得出个， 即系有训练过咁样， 即系有被训练过的东西，被训练过嘅，系啦， 应该熟晒噶啦，个 P 啲 call 成嗰啲， 啲 call 熟晒啦，好似即系你睇下田村国王，佢旗下啲国民嘅几咁齐，就系、是、嗰个感，就系嗰个感觉。 啊，不过话时话，有冇啲呃界出现啊？ 冇。 诶，咁好啊！ 呢个系 冇大孔雀咩？冇大孔雀或者咩光系咯？光孔雀嗰啲 冇嗰啲改装冇成，系其实成个场，因为我坐侧边高少少嘅位置，其实咧我可以望晒嗰边，其实真系好少。 咦，好嘢喎！ 即系甚至附近都甚至其实啲人都自觉冇点样挥大闪， 系咯， 因为你知大闪 几好滋扰嘅， 系啊，即系我去 光。 我去台湾场啲人就喺我面前开大闪，我想打落去㗎啦。你真係黐线㗎，你知几咁残啊。 系啊。 呢度啲人就好自觉囉，即係你见到佢哋个规。 唔係睇场次同可能睇边啲 fans 嘅啫。你隔离水团就可能都好似见过。我一见过几多上次好似真係有人挥玩大闪。 系啊。水团嗰边我唔系好熟喎，即系佢嗰边其实都系 偶尔啦，即系都系睇会唔会撞正嗰啲压界嘅嘢，我觉得 即系唔计某个国家嘅，即系日本本身其实佢个水团嗰边其实都比较多人会玩下大闪啊改装嗰啲咁啊，我记得。 不过呢个性格即系点样啲 fans 性格问题咯，我觉得即系冇得讲。 我又唔想讲话系某个 即系集团点样讲，点样讲啊？即系你都知噶啦，即系 Love Life。啲 好有性格啦 ，Liva 啲系啊，啲远名系咯， 佢 fans 好有性格嘅佢哋， 系咯，咁啊 啲啦， 咁啊依边就个点讲啊，最意外嘅地方即系唔系 VR 即系最意外嘅地方就系几个新加声嘅声优个演出都非常之厉害。 OK， 阿如美啊，阿川上巴嗰啲咧， 因为我想问下呢个阿月聪又系咪新声嚟嘅？ 边个 阿月聪？ 边个？ 月仓油贵。 油贵系新声，但系油贵其实都一段时间咯。 我一段时间 OK。 系啊，佢一段时间噶啦。你佢、 okay. 新声系 Vocalia 嗰边 啊，系冇错， 系啦。 我系八卦问下啫，因为真系声优问题啫，实在系。 系咯，即系几个新人声优真系好真系厉害嘅，即系因为其实 Cindy Girl 我自己觉得啦，相对演唱力冇Milan 嗰边，即系 Milan 嗰边主要真系睇你识唱歌，依边个 Cindy Girl 依边就主要可能搵啲新人啊，即系或者系佢未必真系唱歌好咧，系练上去嘅。咁依边依几个新人真系比我意料中真系好厉害。阿裕美个声优系好厉害，同埋阿川上巴佢唱演歌，大佬， 哇， 乸系路真系唱到出嚟，真系犀利。咁就依个真系一个好，即系真系去到会场睇，真系觉得好，依下真系值得去。即系现场听到嗰下，咁啊，即系都系即系依啲咯，同埋即系我因为我主要都系听歌咧，咁我觉得就依啲比较好。即系 MC 环节就我自己听得明嘅唔多啦，咁啊，不过佢就搞笑嘅在于有个唔系搞笑，即系佢其实今次佢仲有少少搞笑嘢，就系其中一个超能力声优佢有个超能力嘅偶像嘅Yuko 啊 ，Yuko 系啊 ，Yuko 跟住佢就佢跟住有一幕咧，佢唔知系玩啲乜嘢，跟住个 佢玩完个超人力近之后，跟住之后个荧幕就熄咗。 哦， 个荧幕熄咗，跟住大家就估系咪超人力问题。 系， 跟住然后最搞嘢嘅系香港同台湾嘅场都系因为信号问题停咗段时间。 吓， 台湾嗰边差唔多停咗超过一半时间，香港都停咗一段时间。即系我哋就即系我就 撞邪啦。 系啦，我就唔听讲呢个超能力系真系存在嘅， 存在 真系有存在嘅，真系会令个主播停 Q 咗。系咯。 唔知咁巧喎，又唔 系啊！真系咁啱咁巧， 真系呢个真系咩超能力胶嚟嘅？ 真系超能力，即系佢，即系我中意， 即系嗰种真系嗰种胶嚟嘅，即系点讲啊？即系真系信有超能力，真系玩，但系即系点样讲？啲人睇到佢好明显系真心胶嚟嘅。 系啊，真系得意嘅咁啊！系咯，咁啊， 即系你唔当我真心胶咪觉得意咯？ 唔系，其实睇咁耐，即系调翻转咁讲咧，其实你睇咁耐，再睇声优咁样玩咧，其实你自己都惯咗，即系你唔会再太过质疑啊，套租佢呢啲嘢就唔会嘅，系啦。咁啊，最后咁啊，最后就点讲咧？咁啊，依个咧，因为其实你头先 live 本身，我觉得其实就到呢度啦。咁啊，前桥嗰边其实人口其实唔多嘅前桥。但系呢两日 始终离开咗奇玉啊东京嗰啲地方，正常嘅又 咁啊，其实另一个最点讲咧，最另一个叫做最得意地方就系前桥市长，咁佢就不断喺度宣传，因为其实你咁难得你个 event 真系带咗， 系真系带咗唔少人过嚟， 都过我记得就都过六位数字噶， 即系你不认识嘅群码变咗， 系啊，即系喂你谂下前桥人口有几多，你无端白事带咗六位数字嘅人过嚟喺度观光观城，咁佢就叫啲即系佢有呼吁啊，有贴文啊，就讲喂今次 IMAX 即系大家要好好款待佢哋啊，叭叭叭嗰类嘢，咁其实个市长都几咩嘅，即系都几过瘾嘅，即系 OK 嘅，即系算系咁咧。因为其实唔系个个地方都中意咁样突然间一大人过嚟，即系觉得系骚扰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有经济，我大消费又大晒。 因为始终唔系，即系有啲市啲市民唔系好中意呢样嘢。 系啊，即系突然间你一大人好，即系好大压力嘅。其实 不过不群马情况，我佢应该未去到话讨厌观光客地步咯，因为你。你群馬真係好老實啦，有冇？ 就算本地人都少去嘅地方。 有去咗最冷門地方咁，因為有啲人認識啊群馬，大王下嗰啲叫觀光經濟好事，即係應該咁講，全個日本當然日本大部分地方都受到叫觀光嘅優，即係講好處啦。群馬係少數地，我覺得佢唔會有受到咩好 難咯。其實真 係冇著數咯，即係反正你好多去日本係唔會好似去群馬咯。 唔係你一係就奇遇，一係穿一過就過長野或者新色。就中即啱啱跳走群馬， 你一系就去輕井澤噶啦，你 咪長野咯， 系長野 你遠咯，即 基本上唔會長野。 我唔單止係長野本身係啊， 係啊，因為你去群馬，你只會做一樣嘢行山，行山行即係最主要嘅活動其實是上山，因為其實我今次 山區嚟噶嘛，群馬 係山區嚟噶，嗰度其實周圍好多山，同埋你食常州牛都唔會喺都未必去嗰邊， 係啊， 你會再走上啲啦，根本就 係啊。即系咯，再有特色啲系咯， 系啊，咁、那个前桥市长搞下气氛啦，跟住然后佢又会有啲观光地图嘅，即系大家应该网上有睇到嘅，有即系印咗啲 idol 落去啦，就有观光地图就教你边度食嘢咯。咁、 啊 我都如果够时间，我都会谂住行一次嘅，但系我唔够时间，我见好多人有去行， 系 啊， 咁即系你系留咗去，即系即日即来回啊，真系 两日 啊，唔系即系我意思话前桥 就系去得一日， 我一日去咯， 系啦、啊。即系我就住，我唔系住前桥嘅，我住喺高崎，我住高崎。 哦，都唔系好远啫，其实 唔系好远嘅。我住高崎，跟住由去嗰日我先去排，即系我先去睇啫嘛。我都冇咩。 即系你成个行程系净系两日就净住高崎咁样。 喺群马嗰边系两日嘅啫。 哦，群马两边，哦，即系翻东京仲做其他种。 我头尾都系东京啊嘛，我起点终点都系东京。 哦， 系啊，咁就咁就然后咁点讲啊？即系其实系因为歌嗰边真系其实点讲啊？你现场听佢 VR venture， 听佢去玩啲。听佢即场嗰种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呢啲真系你去现场， 咁现场先有啊嘛，就系、是、现场就系要你玩啲即兴嘢，即系度过咦玩得过嘅，咁咪表演俾大家睇咁样咯， 吓系咯，即系现场睇下你现场睇下 Lolo 同埋你喺 寂寞睇 Lolo 系唔同噶，一个会将自己收埋嘅人，你睇现场睇佢个演出系唔同 的。咩性格崩溃又系？ 系啊， 完全唔协调啊！ 同埋始终你隔咗一样，都系隔咗一样 mon 同埋真人睇，系真同一个睇同一个空间嚟讲，另一样嘢。 系咁， 你睇啲经验多嘅，即系睇啲经验多嘅，睇下 Lin 点样带场咧，其实你都觉得系、那个感觉系好唔同。 咁始终系咩嘛？即系老前辈啊嘛， 系啊，始终都系老前辈。咁啊，咁今次最主要都系呢个 live 啦。 咁前啊，问白哥问埋啊，即系 live 以外嘅嘢，前后后都系，即系都系东京行啊，消费咁样。 都系头尾都系东京咯。 即系有冇特登去远啲地方去圣地嗰啲咁样？ 张明山。 哦， 嗱，张明山，我觉得。我唔识揸车去咧，系蚀走嘅。 系 咁，但系本身我都系谂住上山望一望。 好意思，即系地理比较差啲边度？好意思， 系啊，因为咁啱，其实咁即系其实即系 边个位大概？都系高群马， 都系群马嗰边，即系都系群马嗰度。 哦，群马边啊？ 就不过你就要喺高崎系你喺高崎搭巴士搭差唔多九个字去。都叫做几偏远嘅，咁其实即系实际上 prefer 你系揸车去嘅，其实，因为佢会话到俾你知四点半之后冇车走， 系，即系去偏远地方巴士系一个好大问题， 系啦， 嗰次又谂翻起嗰次由富士山去系去，死啦，突然间嗰个湖我唔记得咗，啊本西湖，去本西湖嗰边系睇露营，系轻松露营，得一班车， 系啊， 结果去嗰时要，即系我讲过啦，要行过去行四公里。跟住搭车要赶唯一一班车翻去，翻出嚟海湖。 系啊， 冇人快过， 好惨啊！呢、這个即系你一系你即系我有车牌，但系我唔敢揸车，因为一个我惊有咩事起上嚟冇人救。 系啊， 系、 啊、日本依 起码要两个车手， 真系一班车系正常噶嘛？应该话一日班车算好噶啦，因为几多班车啫啲。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所以就拣咗个比较即系笨少方法咯，叫 系咯。即系我今次其实都想下山嘅，不过可惜就时间唔系好够，因为我前一日去，即系我 咁、你去完 live 应该都消唔少体力啊，我估应该都、都无谓。 系啊，咁我都费事啦，咁我就系纯粹去行一行咯。即系其实我如果我有车牌，我系想去嗰边玩嘅。 咁快啲考啦， 系啊，快啲考车牌，跟住 咁我就可以夹翻架车，可以咩咯，可以真系 系啊，悭好多其实。 即系等即系我就唔系好憧憬。真系要喺嗰边嗰边练车，但系我觉得 唔系真系你偏远，我觉得系需要车噶。其实系 即系我难得去啲咁嘅，难得去到嗰个圣地。 同埋就算唔偏远，你要喺高速公路嗰啲 S A， 你要去 S A 其实都系靠 行揸车好啲。因为好多地方其实你如果冇车嘅话咧，你会好受限去嗰个交通，因为啲火就 系 话好去秋田县去睇啲山卡嘅景。 系啊，你尤其是 如果你搭车嘅话，你要度得好准，即系例如话佢一日可能得来回两班火车嘅。 系啊， 如果你一搭唔揸嘅话，哇！你个喺 即系你唔系雪柜，你揸车其实 O K 嘅，都唔会太困难咯。其实 系啊，咁啊上，所以今次咁啱就叫做上咗山啦，咁睇咗嗰个关公叫做离远望咗关公平原啦，跟住然后其实咁冇车牌，差唔到车啦，咁最主要我都要做呢样嘢。今次嘅骏马，即系实际上佢啲景点实在太远，我冇办法喺唔识揸车情况去嗰、那个。 系啊，好困难嘅，真系。 系啊，系做唔到嘅。 即系去到算好彩啊！我觉得有啲位好偏远，我都算犀利，我唔揸车去、都去到。 系咯，咁嗰啲就要再熟啲咯。今次咁啱个 friend 都熟，叫做熟东京呢区嘅，咁啊，我都跟佢一齐行。 好啊， 系咯，咁就我嗰边就暂，我嗰边最主要都系咁啦。我嗰边 咁到我嗰边啦。 你系咯，你 嗱，我唔讲飞机，即系打风嗰边先讲翻，因为讲拉夫嘢，我又讲下拉夫嘢先啦。咁 系咯， 嗱，话说咧，即系九月十七号咧，我就13号去到啊十四号先啦，十四号去18号咁样嘅。咁路西利亚嗰个 fan meeting 咧 ，fan meeting 啦， 就九月十七号晏昼，咁有两场嘅，即系咁我都系去到当日我先决定去睇嘅，即系去多，即系嗰度大班梅田加戏院啦，即系佢。车站顶嗰度有间 station 啦 ，station cinema 啦，去睇下啲位置。 嗯， 你发觉都有啲位剩，即系你都知嘅啦。埋去咁问，一定得翻前排位啦。都有剩嘅，都有，不过啲位置偏埋两侧就唔靓咁解啫。咁、结果都决定去睇。咁即系买咗飞之后咧，即系我朝头早买飞嘅。咁、即系我晏昼三点半先开始啊嘛。咁仲有啲时间啊嘛。咁去做咩咧？即系反正我嗱，即系呢个讲开先，我揸咗啲 pass 嘅，即系西日本 pass。咁既然有 pass， 咁啊坐新干线啦。 系 咁都咁，当然坐呢个 F 500之后嘅后继者， Hello Kitty 新改善，反正有喺度啊嘛，免费嘅，点解唔用啊？ 系善用游客方位。 讲埋先，既然讲开啦， 吓 Hello Kitty 咁冇嘅，咁成件事变咗即系好家庭咯。其实你当时 Eva 主要都系你感觉上都系砸下去去咁样咯。但系你 Hello Kitty 变咗之后，多咗细路仔，多咗女性，即系巴拉巴拉，即系唔同类型嘅人走过去，即系好似感觉上热闹过 Eva 好多，其实。 Eva 好啲， 系超多，个车头车厢系超多人，尤其是第一世，即系虽然冇乜嘢，即系冇乜嘢体验成嗰啲，即系都系卖手信。 不过有一样唔同就系、是，佢始终 Hello Kitty 列车就啱开始冇几耐， 系都系啦，都系一个原因啦。 Eva 我去嗰时几年几两年， 系啊系啊，已经差唔多 要坐晒啦。 系咁变咗，即系其实主要喺车上面睇点样啊？买精品咯，同埋睇佢啲即系，其实佢连带埋个观光嘅，即系介绍埋山阴地区，下关嗰啲，即系总之西日本大阪以外嘅旅游景点咁样。 即系都系角色介绍嗰啲啦， 系啊，即系上咗做埋旅游大使咁样啦，叫做 系咯系咯。 咁顺上去难得上到去，咁咪顺手买咗啲手信翻嚟俾各位享用咯吓。咁、其实都系冇好特别噶啦，即系因为嗱，始终佢嗰架五百系嘅新干线咧，都系慢线嚟嘅，即系新干线都本身都有快中慢几种车型嘅。咁葛丹麻啦、希卡尼啦、罗索米啦，最基本呢三样啦。咁西日本就加埋有九州嘅密苏河同埋萨库拉。咁我坐个系葛丹麻嚟嘅，佢就各暂停，即系每个新干线站暂停，就去九州咁样啦。博多。咁如果我11点车去到嗰边，应该要3点钟。如果坐晒全程嘅话，咁、当然就唔会坐晒全程啦。即系我张 pass 都去唔到咁远啦。其实去到、最多去到头同故居江山嘅啫，系啦。咁咧，咁嗰个结果，即系我本来谂住喺西明石或者神户落车喺神户搭翻其他车翻去，但系发觉好似点样讲啊，都反正我又想坐，即系坐下头，我又唔想咁快落车去西明石，又冇嘢好行，咁不如去基隆落车咁样咯。咁因为咁样而就唔知解唔去参观基隆，成日去基隆咯。 基隆啊，系咯，话坐新干线去基隆真系 四个站啫嘛，咁啱啱半个钟车程，大概系啊。你未出兵库县，其实都唔系太远，其实兵库县仲近嘅，其实。 我有试，上次我旧年喺基隆，今年年头咧喺基隆跑马拉松嗰时。跑完之后咧，火车正到咗期啦，我都系坐慢车到嘅，都系一个钟嘅慢车。 你坐新快速都系个零钟啫嘛， 佢但系好平啫嘛，都系。 系啊，同埋新快速啲车密局觉得嘛，因为唔系架国铁。 因为好多人系其实喺因为我所知系唔少上班族咧，系由基隆喺去大阪翻工嘅。 吓、系噶。 因为其实 除咗你咪当喺。新界出九龙翻工咁， 即系有啲似喺环滨去东京翻工啊，或者系千叶翻去东京翻工嚟啫 嘛。即系你张票可以坐新干线，咪坐新干线，你坐唔到坐新快速咯。 有得翻工系就真系叫做咁，你始终你始终系大阪话咗叫日本大城市啦。 系啊， 你翻喺嗰度做嘢，梗系容易搵工啲啊嘛。 正路啊， 或者你平过大阪市住啦。 又唔系太过分，啲车程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一个钟一大半个钟咯， 一个钟如果净系新干线一个钟咯，跟住加埋可能你转车驳车个半钟咯。 但如果你话翻工啊，你其实讲真，你喺千叶去东京啊，你坐其京线啊，都近个几钟啦。 都差唔多啦，咁佢始终唔系新干线，有啲车比较。 但我都知好多人系住喺千叶啲。山卡地區而喺東京翻工噶嘛？ 正常啦、 啊，正常啦、啊。咁你東京都心幾鬼貴啊？啲租 你千葉都幾乎有啲地方係真係鄉下好緊要嘅。你唔好講， 係話 你冇講莫張嗰啲先，莫張嗰啲唔計。 莫張算係城市嚟噶啦， 係咯。 你試下坐錯車， 房東半島啊，唔係莫張啊。 你試下坐錯車去咗啲山卡地區、啊， 再南嗰啲， 哇！你 個山 咁拉屎嗰啲嚟噶。 遥指嗰啲方，大佬点搞啊？ 佢今次你去边个机场走啊？因为好似走几时搞妙喎？ 嗱，咁依家讲埋啦，唔紧要啦，即系有人俾你打断咗。 咁基路城你系第一次去？ 我第二次去， 第二次去， 我上年去过基路城噶啦嘛，所以我今年唔使再去噶。点解我去基路唔入基路城就咁解？ 我系唔知点解去咗好几次。 点样讲咧？又即系例行公事去抽 FGO， 去抽榴弹。上次啊，收到亚洲拿。唔知点解喺基隆整出亚洲拿印度神， 咁我唔出奇啊！我 今次咧就抽到边啊？柳生 哦， 柳生比较正路啲， 系啊，近望少少弹马啊嘛。 我之前都讲过啦，我跑完马拉松之后翻嚟，即系我跑完马拉松啦，行翻酒店，咁我走去经过间柳生买张卡，跟住我喺火车站望住基隆城抽， 系 一抽十中咗白星啦。 啊，真系 超超 即系吉吉吉长队，要抽抽，即系扭扭打好胜地嚟噶， 扭打胜嚟噶，对我嚟讲呢啲落乜嚟啊？ 即系呢个即系呢个玄学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不过虽然抽唔到羽毛机啊，即系喺嗰度抽唔到羽毛机， 唔知点解抽到羽毛机 咁样咯，即系佢，即系我，你，我讲咁咁啊，会有杰特嗰度先啦。咁机场嗰度咧，其实咧嗱，本来咧其实大巴系大湾出嘅。咁点样入咧？就系、是、去嗰阵时咧，就因为我机票分开买嘅，我就先买咗翻嚟嘅，落到航空先嘅。咁就18号翻嚟。咁去嗰度咧，我就因应我请到几日假，我再决定去即系买几日咩日票啦。咁我结果都请到4日。即係前後加埋星期就5日啦，咁就本來就13号凌晨，即係前一日就坐直升航空過去嘅。 哦，直升啊， 直升啊，小哦， 係喎， 一星期得一班，星期四夜晚得一班，係啦，即係如果你冇搭唔到咧，就下星期再下星期噶啦。咁樣情況咧，本來冇事啦，真係冇事啦，應該你大阪都冇乜甩流啦，點知就啱啱打風過 T 一。完全失去機能， 個 T 一廢咗。 係啦，即係你去 T 二嘅基本上都係落途嘅啫。其實就咁，你唔係落途，其他基本上都拜拜嘅啦。咁冇辦法，即係嗱，咁即係佢嗰邊都我都每日等緊消息。即係佢打風之後有兩個禮拜時間嘅嘛，咁每日都係睇緊更新嗰啲啦。咁結果去到前三日9月10号，直升先通知我話。到夜晚，话冇飞唔到，叫我改日期或者退款，咁即系都预咗噶啦。其实都争在即系佢宣布，佢宣唔宣布即系肯定咗系飞唔到嗰件事嘅啫，我等呢一下啫。咁佢宣布咗话飞唔到，我咪即刻即走去落UO 走去香港快运，咁就买机票啦。咁成个大湾封咗，咁你冇可能买翻大阪噶啦。落途有即系嗰个时间买应该都唔会平噶啦，咁我就一开始冇谂落途嘅，咁去 U 买咩机票咧？咁你嗰时有两个方案嘅，一个喺港岛落，跟住坐翻新干线过翻大阪。 依家大陆咯，港岛就 另一个选择就系高松， 四角。 其实咧就咁啱咁巧，我 check 过咧，港岛有24、6日嘅，即系星期一、三系冇机嘅。咁我飞嗰日即系。星期四晚飛唔到，要星期五先飛到咯。咁結果高松啱啱就135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有機，咁就揀咗高松嘅結果。咁、那個機票咁比預期中都平啦，即係啱啱即係三日之後要起飛啊嘛。咁我結果其實係1400蚊搞掂咗張單程飛，咁、就去咗高松嗰邊就坐火車過翻大阪咯。咁即係酒店嗰度冇改啦，即係第一日就已經翻咗大阪。落腳咁樣咯。 哦，咁嗰陣時個市面點啊？因為你個 技術冇乜大分別咯，係、除咗機場即係機能局部癱瘓之外，其實成個城市係冇分別咁滯。通勤時間啲人都係好多， 都係不如撲街啊！ 係啊，你基本上咧，你啊，我張 pass 咧就最點樣講啊？9000蚊嗰張，咁就可以最遠去到江山河，坐到一段仔新幹線啦，嚇、啊！咁即係附近特急都坐到嘅。咁咧，我嗰陣時去到江山都已經係6-7点，因為咁樣嘅嗱，我講埋點樣搞先得。高松我聽翻前少少先啦。咁高松落機就落，即係留咗一陣，可能影下相啊，去食下嘢，因為都。你朝頭早飛嘛，好似10点飛，跟住去到嗰邊就3点、3点半到，咁都要食嘢先啦。 係咯、 啊，咁坐咗去食個炸奇烏冬，好啦，食飽咗，跟住落去揾車，咁直去，即係你都知機場同埋火車站都有一段距離嘅、即係呢啲郊外啲嘅機場咧。咁我坐咗個接駁巴士，咁啊大概45分钟到啦，即系都啲车都唔会开得快，慢慢同你走噶啦。咁就去到高松，咁去到高松咧，基本上都冇乜点样留噶啦，都系即系喺个站附近行一行咁样啫，都系冇，即系连呢个玉祖城都去唔到，玉祖公园都去唔到，系啦。咁就系咯，咁换票即系嗱，咁我之前咪讲过我有乜买张 pass 嘅，即系嗱、最初张 pass 咧，其实系我张西本 pass 系去到高松嘅。 西本有车，有车是 落到高层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里没有换气站。 哦 哦，是啦，即是之前只是 麻烦呢样嘢就 事前已经 check 过噶啦，最近换气站喺边度？江山。 哇， 咁嗰程就冇计啦，死死地气硬食1650英。就坐一个钟嘅， 呢个好麻烦，因为一离开咗十大站咧， 喂，因为始终系嗰个四角嘅管辖地嚟嘅，你唔使谂噶啦，即系你要去翻西日本嘅管辖地，即系你类似即系东海嘅情况嘅啫嘛，即系如果你东京同埋大阪，你要搞即系东海嘅嘢，即系你要坐东海道新干线都系有少麻烦嘅。 嗯， 不过可以接受嘅，讲真，亦都冇办法啦。 咁冇办法，咁即系因为事出突然嘅，即系我都冇谂过咁样情况。如果预咗我四国，我会留，可能至少一晚去四国，可能会去呢个东牧市吓一吓。系我想噶，其实即系嗰下我有谂过，但系问题我啲住宿喺西嗰边啊嘛，我唔想再加再减。 有一日嘅可以上边去做埋 UU 啦 ，UU 个圣巡啦，可以兜两嘢啦，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不过你冇办法啦，你就 哇，真系突然，真系以后我都谂唔到，最初谂住佢就讲到仲贵添，同埋咧嗰阵时山阳新干线，因为上次水浸嘅影响咧，山阳本线啊，唔系新干线，山阳本线咧未通得晒，咁你港岛机场要靠山阳本线接驳噶嘛，咁你变咗去你要去翻大阪系有啲困难嘅， 嗯， 嗰阵时即系好似依家十月先通成条山阳本线，唔系新干线本线啫，先通翻。咁依家就好啲咯，一嗰陣時都係即係你到即係你要入到去大班，我諗都係九點十點嘅，唔會爭太遠嘅。咁頭先講到啦，即係去即係坐高層坐嗰個快速特急，我都唔知個馬維納都你可以其實快速嚟嘅，應該都係即係都係點樣講啊？普通座位咁樣。嚇、嗯！即係不過就中間唔停站，就幾個站就去過到海。咁第一次行呢個瀨戶大橋， 哇！ 好長啊，真係長過青馬啫。佢其實佢穿過幾座島，跟住一樣啦，同青馬一樣啦，即係坐車喺橋底，橋面係路咁樣啦，咁樣穿過去咯。哇！嗰下即係其實咧上橋嗰下個 feel 就係有啲似索。唔似坐火車嘅，坐緊巴士嘅個 feel 係，你一路行，一路上橋，跟住穿去到橋，跟住喺橋底度穿過，穿翻去本州嗰邊，咁樣樣咯。咁去到嗰邊差六點尾啦，六點半到啦，已經去到江山，咁就去排咗半個鐘換票啦。嗰度都幾多人啊，其實即係都唔少外國人嘅都，係啊。咁我去到七點零，我先搞掂張 pass。就走上去新幹線坐自由席，咁唔使諗啦，羅生棉啦，即係最快搞掂。 快，因為咁樣咁照坐啊嘛，都係。 係啊，但係問題係冇位坐。 係。 哦。 企坐羅生棉，企差唔多成個鐘。 哇！試過啦，我都試過嘅。 因為通勤時間冇辦法啦，呢個預咗啦，呢個就。 係啊，自由席始終唔係指定席，冇辦法。 因為佢都算好人㗎，雖然嗱，羅生 自由席咪算好咯。 羅生棉嘅指定席其實得三家嘅啫，最遠一至三號。行到最篤最好唔知最前最後我唔記得咗啊！總之係最篤個月台最篤個位嚟嘅，即係冇咗可以俾你坐大個，即係你拖住行李咧，都其實都幾係嘢嘅，其實 係幾狼狽啊！你企拖住行李跟住就企喺度， 係啊，我都唔急嘅，其實都有時間嘅，不過即係點啊，辛苦少少咯，叫做即係揸巴士要注意依個地方，即係係好過全日本啊，唔係係好過全日本真係坐唔到方便係。咁呢，佢新日本可以俾你睇，可以坐到山陽新幹線嗰邊，即係去到新大阪啦，即係簡單啲講。嚇、 嗯， 京都就要坐翻普通火車，冇辦法啦，呢個就。咁、 嗯、 都算好人㗎啦，叫做可以俾你坐最快嗰只。咁如果你唔想咁辛苦，咪坐翻國丹麻咯，逐間停咯，俾多半個鐘頭，坐多半個鐘頭。 但係你啱啱到步啊，梗係扎站快啲好啦。 係啊， 我抌咗曬啲， 攞咗酒店先咯，第一件事。 係咯、啊，最主要都係依樣。 係啊，咁去到嗰邊都九點鐘先攞到酒店。 嚇、 啊！係啊。咁我啲酒店唔使多講噶啦，即係基本上都係最平最得嗰啲旅館嚟嘅。即係如果你有住南千住、東京南千住嗰邊嘅話咧，大概都係嗰啲級數嚟嘅，基本上。 嚇、 啊！係啦， 都唔差啦，其實都。我日本一差幾都有譜嘅，日本嘢就 係啊， 即係我 係碰牆薄啲，你唔可以咁大動作同埋咁大聲咯，叫做 睇、啊、電視細聲啲啦。 係啊，最好戴耳筒啦，咁就唔好做好人咁樣咯。 係咯，酒店嘅話， 但係超平咯，四日650蚊。 吓、 啊、系， 喂，咁啊，喂，四日， 除咗开$800-$850度啫嘛，一日。 哦，咁、哦、啊， 2000-2000+ yen咯。 系啊，超平， 咁其实真系好平。 同埋，应该我一讲，应该知边度啊？新世界对面嗰、那个咩啊？新金宫嗰个站嗰度。 哦，嗰度 系啊，嗰度最多平旅馆噶嘛。咁因为其实应该，如果你有查过，你知嗰个区其实系全国大阪之中治安最有问题嗰个区嚟嘅。 即系 即系区。 O K， 啱啱边皮啦，即系对面就系通天塔，通天塔啊，好似系咯，通天阁系咯， 通天阁嗰头 系啊，系通天阁对面啫嘛，对面啱啱俾条大马路分割咗两曲两边啫嘛，通天嗰边系浪速啊嘛， 系 跟住过咗马路咪西城咯， 系咯，即系啲治安最唔好嗰边啦， 系啊，咁但系相对啲旅馆好平咯。 啊， 系啊，即系你即系有代价嘅呢个就， 就系讲真嘅啫，即系你都唔住游客去呢边啦，讲真。 啊，唔系，都唔少游客嘅，其实。 少计贪平啊嘛。 系啊，即系嗰啲可能即系三五成群，即系几个麻甩佬嗰啲，咪最多咯。 你应该咁讲，就反而2000多游客啊。 系啊， 即系南千住好多游客去住。 你如果家庭就无谓啦，即系我觉得无谓博嘅啫。 啊， 系啊，即系大致上安全嘅，但系即系咩有乜事即系 麻烦啲咯， 难搞咯。 你嗰边都多， 你就系去啲嗰啲地方，你都唔会太有钱噶啦。 系啊，同埋对面最紧要有间唐特奥特 啊， 劲安之定，即系最大咩格当天，其实最系最大最巨型级嗰只，基本上即系佢未收铺之前10点之前咧，你可以完全代替到呢边点机能嘅。 即系你唔介意嗰边多人就冇所谓噶啦，劲安喎。 系啊，唔好多人嘅其实，不过点样讲啲。嗰边去嗰边冇问题咯，你翻嚟嗰下你会可能夜晚会少惊咯，其实都始终唔系咁好。 唔系咁相对嚟讲，南千住治安好多，南千住嗰头就 吓、啊，即系咁讲咯，其实冇乜事嘅。不过自己睇多两眼睇下。 即系通天阁，你去到其实通天阁嗰边，你去到8点几之后，其实嗰边冇咩人咁滞。 系啊，都有啲流浪汉，有机会出撞到流浪汉咯。 即系你嗰边始终系近贫民区，系好多冇游民喺嗰边噶嘛。 系啊，即系嗰啲你冇嘢去，你自己冇事做。 即系你自己冇、啊，即系冇搞咁多嘢咯，你掂行掂过咪算咯。 系啊，自己小心都好噶。 系咯、 啊，不过就即系你有个好处嘅，就算酒店冇洗衣铺都好咧，楼下有。 哦， 有间独立嘅洗衣铺嘅。 哦， 系啊。 哦，咁都 OK 嘅。系啊，其实同埋有行李寄存嘅，平个 locker， 但系好唔好用就自己度啦。即系始终你俾人托管都系有个危险性。 始终一分钱一分货嘅。 系啦，你呢个你自己谂啦，呢个就 系咯。 咁大致上仲有冇咩要补充啊？ 我补充啊，总括话走嗰边先啦，走嗰边咧就冇嘅。咁我都谂住坐去到林孔镇坐巴士过去噶啦，即系最屘都预咗下。点知咧，我16号晚我见到新闻就话18号开翻，即系铁路部分啦，即系车路部分都系未整得翻嘅，都系只可以坐巴士嘅啫。咁结果最屘嗰日咪直接坐哈鲁卡，因为包巴士包埋噶嘛，所有特急都坐得噶嘛。 嗯， 系咯。 吓、啊、咁结果咪坐哈鲁卡一直通过去过桥过到去嗰边搞掂，同平时一样冇分别，系唯一分别就系嗰边因为车去唔到，所以所有租车服务暂停。 哦， 系啦，即系你见到你去到 T2 落 T2 嗰个巴士站前面有间罗神嘅隔篱嗰度咪最堆租车服务嘅，嗰度全部停业。因为未开放俾你过桥，咁样啫，咁冇乜特别嘢。 OK 啦， 系啊。咁讲翻头先到西利亚嗰度，咁翻嚟之后咧，咁因为临急临忙做，即系话决定去睇，咁身边就冇任何光剑喺度。 哦，诶，依个就依、這个问题唔大，依、這个反而 因为嗱，其实即系我本来最初谂住过翻，可能过翻去虎窿又好 ，anime 又好，睇下博唔博到，搵到。结果我行下，发觉原来有个地方系一定会有嗰啲嘢嘅。 吓， 有咩？有多霸气？系，原来有多霸气。我终于第一次体会咗有多霸气系咁有用嘅，原来系。 有多巴士其实好多时系发现系有好多嘢喺边揾到噶， 点样嘢揾到噶？有多巴士 系啊，真系俾揾到光剑，同埋买即系买埋电池啦，惊啲光剑里边电，惊佢唔够电咁样都 系啊。 咁结果花咗2000-2000+ yen就搞掂晒成件事。 同埋咧，今次咧，即系头先我讲我去睇 live 啊，我 friend 一样冇带光剑，知唔知佢咗边度买啊？去咗唐家奥德买。 哎 唔系 系有噶，系有啊。 你反而讲，我反而唔知道、 啊。系啊，佢仲要合规格嗰只，因为 IMAX 系唔俾你用光电池噶。你嘅光纤系有規格限制，佢一边买到系用锂电池嗰啲， 哇，仲要锂电池， 系啊，所以其实咧，台中我真，我发现有多个用途啦， 我都好多卖噶，台中柯德啊，系曾经西村贵教我件绑带衫都有卖啊，咩卖啊， 系啊，所以、啊、所以我觉得光纤就真系唔系最大问题。特别转播就更加唔理你啦。 冇 T 恤反而我买到咯，即系去到现场仲有T 恤 T 恤剩。 现场我而家转播场佢有。 转播场啊，即系唔系即系唔系现场，即系即系转播，即系头先我讲大阪站嗰度、啊，原来有剩，即系买晒，反而系光剑买晒。 吓、啊、 系啦， 哦，光剑就一直都系 应该唔多嘅， 多一直都抢手嘅光剑， 系啊， 几把都系。 哈哈哈， 哈哈，系咯，即系佢，我记得佢转播场有物贩啊嘛，佢系。 系啊系啊，唔系戏院通常都有，不过争在佢有剩几多嘅啫。 啊， 咁结果咪成功睇咗第一场，咁 OK 啊，咁 OK 啊， 系咯，又有歌厅，又有环节，又睇，今次即系终于唔系啊，我出事，大家谂住系睇我点出丑噶嘛，其实 喂、啊，其实今次冇上次咁严重啫，上次打得格仔， 系 即系今次就有呢个同伴一齐中招， 系唔系即系呢个万年帝王阿哥终于俾人拉咗落嚟， 系冇错，即系我谂佢觉得系时候拉佢落嚟玩噶啦，即系唔可以就系得佢一个。咁就今次你反而即係讲多少少啦，今次你反而点样睇下 Yuki 啊，即係 Yuki 佢算係第一次正式全场演出啦。 咁、我想即係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可能会唔记得咗，但係佢又好好，即係唔知佢啦，好人又好，你又去偷工咁样又好，去播返之前live 嗰次嘅精华片段。 啊、 即係播返下。突然间唔 知啦，上次 live 嗰啲啦， 系啊，上次 live 系啦， 系咯，佢仲要特登播轨迹啊， 系啊， 我顶佢个，我顶佢个掣， 放下第一任嗰阵时系啦， 系啊， 阿 Yuka 嗰阵时啲片段，咁、啊、你见到其实好明显 Yuka 个味，真系有个味喺度， 系，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可能 Yuki 啱接心未确立到，我就算系未确立到， 系， 表现唔失色嘅，但系点样讲啊？即系个人风格嗰度，可能要搵俾啲时间培养咯，我都系，可能要等，即系几次 free meeting 啊 ，live 咁样走翻出嚟咯。 系咯，即系跟住十一月十一 月。最惨系阿伯，今次到下明版唔掂 啊！系啊，明版 明版即系逼。饮泪食 goodbye， 系啦， 避诅咒啊！呢个团体 系啊 ，out 团 out 团真系多难。 即系呢个即系 out 团，始终我觉得佢真系粗嘅部分真系太多，即系你好多都系 即系相对地真系要求高好多。你相对 pop party 应该都系 pop pop 本身个底好啲啊嘛。 一来啦，二来啲歌冇咩啊， 系啊， 冇地即系冇地狱咁成为。 即系大家都觉得 Wozenia 其实佢上年啊，即系上年一年开咗两场 live 噶嘛，其实好薄噶，佢今年又继续接住。 一来薄啦，二来真系最人气嗰队啊嘛。 系啊， 咁你冇计啊，咁你五队之中 AlphaGo 几乎系接近零，机会零嘅。 唉，你啲人请到嚟过嚟先得噶，大佬。 系，结果要开队支援 band 去 啊 ，The Fat 叫。The Fat 系咯，去 The Fat 啱啱开第一次 live 啦， 但系好似又解散咯。 吓。 即系临时支援。 哦，这个真系冇跟到，因为其实 Defect 个演各方面嘅能力真系强太多啦，真系专业噶嘛，佢哋 系啊， 系咯， 嗰队真系演奏 band 嚟噶嘛，唔系嗰啲偶像类噶嘛。 系啊，咁就呢个 Wozenia 个 fan meeting 个最冲嘅就系小根健啦，下次确定咗小根健啦。 系啊，都唔系两四个人分开两边走咯。 系啊，冇咗 keyboard， 其实就有啲歌嘅位咧系争啲噶。 冇办法噶啦，呢个就 系啊， 可能揾个，可能又系揾个人顶 keyboard 咯，叫做 系啊，即系你有 个影咩影舞者嗰啲咩黑字 黑字康， 哇，真系噶，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即系如果嗰位冇嘅话，咪临时请个人，可能着件冇咁响眼嘅衫，跟住帮去做， 系咯，你要帮手， 有啲乐团系咁做嘅，即系如果冇嗰个位，咪补人上去做咯， 系咯，咁就另一场咧。 有一场冇睇到，结果就、 啊、 即系我知啊，啱啱隔篱啫，即系啱啱两间电影院一场，头先讲啦 ，station 啦 ，cinema 啦，隔篱喺 Toho 咧，即系过去板急嗰边咧， 嗰間戲院咧又下半場第二場啦。咁即係結果上咗去睇啦，即係知道有啦，但係都冇買飛去睇。即係點樣講？冇必要睇兩次咯，即係留翻啲時間嚟周圍行。 啊，當然啦，冇必要睇兩次。 都應該唔會爭好遠嘅啫，其實應該兩場，我覺得係。 係咯，冇咁必要睇一場夠啦。 係啊，咁近又唔係第二，即係就算你俾我水平，我都唔會睇曬兩邊。 係咯。 係啊。咁基本上即係嗰日行程咪基本上都係老西爾人同敲機鐵咯，7月17日。 嚇！ 係啊，咁之後其他補充嘅。之後即係其他有兩日，即係之前嗰兩日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就咪因為手上有 pass， 結果咪去咗啲遠嘅地方咯。一日去咗白濱，羅哥新白濱， 哇！ 係啊，反正有喺度啊，點解唔用盡去啊？咪坐黑潮過去睇下有啲咩玩咯。 釣魚咯，嗰邊釣魚咯。 睇佢個咩咯？睇佢個洞，個咩三段崖咯。真係啲浪好犀利。雖然我知山谷更加勁啊。 嗯。 啱啱睇嗰日山谷。就嚟星期六啊嘛，星期日山竹就嚟啊嘛， 系啊， 吓都嗰度都好犀利嘅，啲浪拍嚟，系真系好犀，好劲，因为啱啱嗰度即系啱啱窿位咧，啲浪冲过嚟，俾啲岩石弹，即系改变咗轨迹咧，好重，好犀利，同埋咩咯，即系嗰度真系有个白濱咯，真系啲沙系白雪雪，好油。 嗯， 系啊，同埋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结果都忍唔住除咗对鞋，走去喺去个海边嗰度浸一浸脚。 嗯， 咁样咯。 咁难得呢啲又要， 我想游水噶，不过我冇准备衫都未明白，咁我跳落去噶啦。 好啦，咁大仲用咩啊？ 冇补充埋多。 有啊， 唔系其实唔知白濱嘅，我话唔系有啲 pass 嘅，另一个地方去边咯？武学 咩啊？ 武学。 哦， 系啦，四大震到虎之一。虽然我唔系男 fans， 结果都即系啱啱嗰个星期咧，就啱啱有船睇吓，自卫队开放佢嗰个栈桥嗰度，就拍咗堆战舰，一有咩啦，直升机航空舰啦，神盾号、神盾级啊，同埋其他啲补给舰啊，成嗰啲各有各一只咁样咯，即系行。由头行到落尾都成公里咁远嘅，但啲船本身都好，其实好巨型。 嗯， 系啊，即系难得有机会可以咁劲机会睇， 即系难得有张 pass 可以周围去呢啲， 系啊， 呢啲突发嘢咧就特别多嘅玩嘅，其 实系啊系啊，同埋咧本来谂住去天桥立嘅， 哦， 但系梗系唔够时间啦，即系啲又系班次问题啦，即系你去到一边就去唔到另一边噶啦，吓即系你要就班次等车，可能等半个钟，跟住搭车都要又要一个半个钟咁。前後來回一個鐘， 即係旅行，即係我覺得呢種取捨幾好玩嘅。即係你 plan 咗事前 plan 咗三四地方上去， 啊、 我到時再按去改去， 有剩咪過去咯。冇結果都係啲時間 即係揾翻啲叫咩 match 自己個行程嗰啲去玩啫。 係啊，因為最尾咧去咗個遠少地方咧，有個叫咩遣返棧橋嘅地方嘅。咁嗰話咩事咧？話説嗰時日本戰敗咧，咁好多日本人去咗東北啊，去咗其他地方，即係。去打仗啊，即系去嗰度殖民又点乜都好，咁打败咗仗，咁要翻嚟噶嘛，咁要即系你要翻日本噶嘛，呢啲人唔可以再喺嗰度噶嘛， 系 咯，咁嗰阵时就要谂办法，即系去筹备啲船，去即系去搵翻啲日本人过嚟，咁即系有啲好彩啦，即系喺中国嗰啲好彩啦，即系几年两三年就搞掂晒，即系喺大平嗰啲就 OK 嘅，即系好快咁翻嚟，最惨系边啲咧？即系你知二战尾嗰阵时，苏联话宣战噶嘛，咁、 啊、 打咗东北唔少地方，即系中国东北啦，唔系东北，中国东北唔少地方噶嘛。咁有啲入嗰度日本人俾苏联嗰件苏联嘅系掳走咗、 嗯， 去咗西伯利亚做即系 做奴役，做孤立啦， 系啊，做孤立去帮佢哋起嘢啊，系咯，即系开矿咁样，咁结果有唔少人挨唔住。瓜咗，挨得住嘅都要差唔多10年先翻到去，結果到1950几年，系啊，那個博物館就係即係講翻呢件事咯，嚇、 啊，即係啲平時冇咩地方，冇咩預算會去噶啦，平時 係啊係啊，真係見到有個咁嘅地方，唔會去算走去行， 係咯， 係啊，咁結果即係其實武學點解會入嗰度有個咁嘅紀念館咧？就話武學咧係最遲，即係嗰時有好多個啲顯翻港口嘅，武學係最後關閉嗰個嚟。 嗯 即系等嗰班苏联嘅翻晒嚟， 個武殼嗰個角口先關閉咁樣 咯，係咯，係啊，咁啊呢啲都難得啦，都唔係。基本上你唔会平时唔谂住去 我冇啊，都其实谂过，不过唔知有冇机会去啊。反而我系意外嘅系，武汉系早过华水河去，华水河我未去过，我调翻转。 哈哈， 我想华水河， 即系竟然系调翻转咗。 系啊，华水河其实容易去过去好多嘅，其实系，但系都系冇去到结果。 冇计啦，下次啦，唯有呢、這个。 系啊。 OK 啦，差唔多啦， 系咯， 差唔多。 咁就讲咗咁多时间。 系啊，系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又意外地大丰收咗咁多嘢讲。好，咁再下一个礼拜睇先，都系啊，咁样谂啊，你都唔知咩事啊，下个礼拜先算， 慢慢先。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